想情太多，醒不起喜欢我，发现够和我这意思拍拖。我知知己的真太多，当女共能未变爱女，不吻过自然没结果，没有好感就会想真相爱，大哥只是掩饰，难做对爱女堕落成朋友，谁相信我要爱情不需要跟 Hehehehe